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剛才呢，我們就講回這個整個國安法啦，現在在香港那個即是處理的情況啦，很明顯就是個法例未立呢，已經呢就是製造一種恐怖氣氛。那個目的當然我覺得就是衝著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啦，也都是呢令到香港人感受到那個威脅。那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自己所知呢，就很多的傳媒裏面的意見領袖呢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勸告啦、忠告啦，同埋呢就是甚至真的威脅的，就是叫大家收聲，或者呢就是如果 不想有威脅的話就離開香港咁樣。咁呢個呢就同03年七一遊行之後呢嗰個情況呢， 但係規模更大 相似，因為03年嗰時候就係反對嗰個嘅國安即係嗰個都係國安啦，即係基本法23條嗰個立法。咁而今次只不過就係由即係北京直接代香港立法嘅一個港版國安法。咁亦都係趁呢個咁樣嘅即係時機呀，因為佢中央出手即係鋪天蓋地嘅宣傳，咁然後呢就將一啲最極端的講法掟咗出嚟之後咧，咁佢後邊嗰個政治宣傳嘅工具就會跟住上。咁我自己都有啲嘅經驗咧，就係咧，係除咗721、726嗰次之外咧，今次我亦都真係 feel the heat， 係感受到呢種威脅啊，其實係一種威嚇添啊，其實。嗱，我唔知道其他嘅有冇其他，但我表面喺傳媒見到就有見到啊，肥佬禮俾人跟啦，眾志俾人跟啦。咁就當時嚟講，03年嗰陣時咧就係封咪啦， 大班鬱敏封咪啦，咁然後跟住到吳志森啊嗰啲啦，咁就一路講就係一部兩刊三支咪嘛，係係啦，咁而家就一部兩刊都冇咗啦，其實而家一部啦，其實係一部就係蘋果啦咁。咁下邊就輪到咩咧？就係 N 支咪啦，係 N 支咪就係網台嘅 KOL 啦 ，YouTube 嘅 KOL 啦。咁就以往就反而因為嗰兩支咪而家都。已經嗰啲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冇咗啦嘛， 冇啦，即係佢都即係大班就走咗啦嚇， 喺加拿大啦，係咯， 鬱敏就已經唔係好似當年咁樣樣，即係一枝獨霸啦嚇。咁而家即係我哋所點解會講到話全面咁滯咧？ 嗯， 因為我哋自己真係感受到啊嘛。 喂，肯定係，唔係呢個唔係呃，唔係講大話，真係感受到嗰個嘅即係威脅已經係殺到埋身嘅，其實。嗯，咁我諗 Anthony 都感受到，我都感受到。 我估唔到我感受到嘅，我估唔到自己有咁嘅人。 咁唔係噃，你又呢個自由亞洲電台、花生台， 你唔好數啊，大佬 城寨，你嘅影響力大過我喎。你係第一名啊，我當你 點會 係咧？我最多即係距離你係第五排 嘅 啫，我。 唔係揾你嗰啲人咧就勁好多嘅。 你就第三排啦，我唔係你第一排，我第五排啦，咁樣。我覺得是會全方位的，其實坦白講，你話驚唔驚咧？即係點會唔感受到嗰個威脅先得㗎？你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人㗎嘛？你自己有家人㗎嘛？你有其他 就係揾你家人入手嘛？ 係啊，因為呢啲嘢佢唔會淨係去即係 target 你個人㗎嘛，屋企人先係嗰個軟肋啊，我哋叫做 係。 即係坦白講，我都話即係如果係自己一個。嘅即係對象啊，你咪最多咪兇我咯咁樣。你話揾黑社會嚟喐我咯，揾刀嚟吉我咯，係嘛？但係如果你話係個對象係屋企人嗰陣時候，我相信好多人係會去到嗰個關頭咧，係會即係我唔會怪責嗰啲人，佢哋選擇離開或者係唔再出聲。我覺得呢個係大家會諗就係、是，如果係去到人命嘅威脅嗰陣時候，或者係。都不是話叫你不要出聲或者是講少啲咁樣，唔係嗰種嘅 level 嗰陣時候。咁我自己會覺得越嚟越多喺呢個嘅時間啊，呢種嘅威嚇嘅情況係會越嚟越犀利嘅，其實。而直至到嗰個九月選舉之前，都唔會停，我覺得。因為你要記住，佢除咗國安法之外，同時仲要係對35+啊。 嗯。 是兩個戰略目標的嘛，其實而同一時間是一個運動去對付兩個目標嘛。而推那個國安法的過程裏面就是兇到你班友不敢再出聲，而兇到你班友不再出聲之後呢，無論是各種各樣的手法，各種各樣的人物，即是以前即是過身飛哥那些午夜兇靈的手法而已嘛，他一定是找一些你認識的人，你熟悉的人，或者關心你，用關心你的方式嚟兇嚟㗎， 令到你嗰個感覺嗰、那個威脅係好切身 嘅。係啦，因為佢嗰種嘅方法同一個完全你唔認識嘅人， 佢仲要起你底喎。 佢同你講咧係兩回事嚟㗎， 仲要起你底喎，即係俾你更知道你嘅家庭狀況係如何喎。 因為咁樣嘅話，你就會好具體感覺到嗰個威嚇係好實際嘅。因為同你講嘅人佢係會認識你， 佢都唔需要曉之以理， 甚至嗰啲係有。公眾認識的人物， 他們說的東西都不需要曉之以理，他就是跟你說，我知道你住在哪裡，你有多少層樓，你有多少錢身家，你哪裡上班，即巨細無遺，即這些是黑社會所為，跟著他指控你，你網台裡面說的東西，你好像宣揚在港獨，但是他即內容他就不會怎樣說的，說來都費事，說來都浪費氣。嗱，佢主要的目標咧就在於恐嚇你。 我 想知道你點樣。 我甚至佢反問你，反問你就係、 你有咩打算啦？ 你有咩打算啦？ 係 啦， 就係、是、 你有咩打算啊？會唔會買一層樓啊？ 係啊， 會唔會走啊？我就覺得我如果我作為你朋友，我就建議你快啲走啦。 嚇、 咁咯。 佢又即係佢又唔會同你講，又好心你唔好講嗰啲嘢啦。 唔會嗱，因為咁就冇威嚇作用嘅。 係啊。 咁 嗰啲冇威嚇作用嘅，嗰啲佢反而俾個機會你駁斥佢啊嘛。 同埋如果嗰啲係朋友咧、如果係朋友識嘅勸諫咧，就係會話：，Anthony， 喂，呢啲關於呢啲議題咧，而家呢段時間敏感啊，講少啲啦咁。 那那種的方式反而就是咩咧？就真的會即係見到有個陷阱或者有個有條紅線喺度。 嗯。 咁而家你冇辦法，以往2003年你有兩支麥嘛。 嗯。 而家就 N 支麥，所以我就話佢嗰個 scale 啊，係會比起2003年嗰陣時更加犀利。 嗯。 係更加鋪天蓋地同埋全方位咁樣進發。即係我係坦白講啊，即係過去嗰一年咧，其實由7/26開始咧。是即承受一個很大的壓力，即我大家見我做節目即嘻嘻哈哈咁樣，其實我只不過很多時候不想睇緊節目的人即為我擔心，或者係覺得好像香港就嚟滅亡啦，即覺得即好像冇連一把聲音都冇辦法留住咁樣。但是有陣時候，即你知唔知我你做完節目你走先啦，有陣時候我出門口嗰陣時候，我同邝永宣走嗰陣時候係要開望左望右。望左望右，如果見到前面是有架落咗簾嘅 van 仔咧，係成個人咧一身冷汗嘅，已經係，即係呢個係過去一年嚟我自己嘅處境嚟㗎，係，即係唔好，大家唔好以為就係話，屌我唔乜乜同佢死過，嗱當然口講係好容易，我覺得，但即係佢而家用到呢啲方法係會再進一步，今次你唔講咗之後你唔聽，佢又會又另外一個人嚟，又會再進一步，其實係。 是啊，是啊，輪住嚟揾噶， 輪住，跟住佢仲要就係話你，咦？點解仲唔走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會用一種咁樣層層咁樣施壓嘅一種方式。 嗯嗯。 咁呢個我覺得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係未必經歷過嘅。我覺得 係， 因為佢哋喺2003年嗰陣時候，佢哋未出道啊。 嗯。 佢哋未喺嗰個主流媒體裏邊去面對嗰啲嘢。如果他們那時候在主流媒體裏面已經有影響力的話，他們必然會接觸過這些人，也都面對過這些事。其實這樣的話，如果他們一路這樣去 push 的話，即所以我說如果 當大家跟著那幾個月會見到很多人突然間不出聲啊，或者沒有做節目啊，或者是什麼呢，大家不要只是懂得去罵他們，這些人呢走吧，什麼整仆街吧。 說這些很便宜的，其實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是很容易的，其實 當然了， 即你要明白人家在一個什麼的處境，什麼的情況下面去做那個的選擇，那個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就是說坐在那裡看人家去說話的時候一個心情可以理解的，我覺得。但這個也都可以這麼說，是一個全方位的一個這樣的方式，就是用國安立法然後帶來的政治恐懼將它擴大 N 倍 amplifier， 即是用一個擴音機這樣去擴大到去，不是只是在那個 mass media 那裡去散佈，而是去到每一個 individual 的層面，去到每一個個人的層面，我覺得是比2003年的時候更厲害的。其實 它那個更加無孔不入， 是啊，因為2003年嗰陣時就係就幾個嘅 key 嘅，即係意見領袖。 唔係嗰陣時係舊時代，你嗰陣時呢一個大氣電波啦，嗰個影響力啦，相對於網台嚟講係大好多嘅嚇。但係而家唔同啊嘛，而家已經係 flat 好多噶啦嘛，已經係係嘛，即係你已經群雄並起嘅時代啊嘛。咁當然佢要咁樣做嘅時候，花好多功夫。咁但係因為正正因為大陸啦，其實佢已經有一個非常之完備。嘅一個社會大數據喺度，香港人喺大陸有啲咩親戚咧？佢可能一撳個掣就知嘅。呢個就係好，即係其實就算係蘇聯引入嗰個所謂檔案系統咧，其實而家數碼化之後咧，係更加方便。 因為佢系統同系統嘅資料可以合併啊。 係啦， 一對就知㗎啦。 係啦，冇錯。咁即係嗱，咁所以點解咧？你係令我哋更加警惕啊？點解香港人對嗰個所謂大灣區嘅概念咁排斥？或者咁介懼，就係因為如果你大陸有任何 connection 都好啊，喺內地禁制，係咪要跪低啊？如果經濟上面我哋同大陸嗰個依賴係越嚟越大嘅時候，即係呢個情況，我哋係咪更加即係冇咗要用我哋自己嘅自由啊去做代價咯？點解台灣要反服貿啫？其實而家我哋更加應該肯定啊，佢哋當年嘅選擇係啱啊！係嘛？因為你同大陸佬做生意，唔係淨係做生意咁簡單啊！唔係一買一買啊！你唔係純粹係在商言商，在商言商以外，你仲要放低埋你自己嘅尊嚴。嗰樣嘢你以為好值錢啊？你以為好傻？ 其實不是的，你跟大陸佬做生意是。 他現在電影界都一樣，他簽了五年那個的，即係不准播毒那個之後呢，他會清算你的，其實。 是啊。 你不要以為我簽完之後就算數。所以我說他現在借著這個這樣的，即是他一路一路推的時候，他不是只是在個人大啊、人大常委會啊，即是在個法案條文裏面去推的，而是他是推緊一個的社會心理的恐懼的狀態出來，他這樣才達到一個最強的震懾效果嘛。如果不是的話，我不覺得他的法律條文裏面，即如果他真的要去照顧外商的利益，或者是外國歐盟好、美國的國際政治的壓力，他的條文裏面，就算他的條文起初的執行裏面，他都會是一個要有很清、很準確的，對於那些罪惡，所謂的國家安全罪行，是一個很準確的描述。但你無論你看六七十年代的台灣也好，或者南韓也好，其他在威權體制下面的，其實他動用到那個條文的機會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麼多的，但是他執行那些條文的，譬如情治單位 大學裡面的政治教官啊，這個系統才是最重要的嘛，這個就是那個執行的系統了。當現在這個執行系統未有的時候，他就用這種的手法，用恐嚇的手法，就是用各個找自己你認識你的人，然後去逐個逐個去 target，然後逐個逐個去恐嚇，就是用這種手法。而在這種手法，在那個法案通過之後呢，他就變了順理成章了， 更加明目張膽， 就不會再是不需要找誰誰誰搭誰誰誰來找你的了，到時都是直接來找你的嘛，可以，因為他不需要立刻將你列為一個的國家安全的一個罪犯的，他可以是純粹是了解你，你最近去了台灣，或者你最近去過這個美國，見過什麼人啊，為什麼你會支持這個美國的香港人權民主法啊，等等這些東西。你約談呢，我們叫做以前呢，在台灣白色恐怖的年代都是這樣，這種香港的白色恐怖其實已經來臨，已經來臨，已經是，不是未來臨，是已經來臨 了，是 啊，已經來臨，即是說你一係就是選擇不出聲，是吧？如果不是的話，一是你選擇走，即是他就會告訴你，其實他的目的，他不是要去將那些人捉在白屋仔那裡，而是他要大家都知道這個恐懼是種在你的心裡面，然後一路一路會發芽長大，這個恐懼是會影響你的一言一行，無論你從政好，你做傳媒，你做 YouTuber，甚至你時事評論都好，咁你最終嘅選擇咪你留喺度，你咪話誒我講第啲嘢啦，我唔講呢啲嘢啦，惹麻煩嘅咁樣，即係呢個咪就係嗰個客觀嘅後果咯。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係一下嗰個嘅心理嗰個嘅防線一崩潰咧，嗰個就會好快會係成個社會蔓延嘅。我覺得係咁。我不知道現在的社會的氣氛是怎樣，但是你看到罷工罷課的投票的公投，那個反應 是，那個是不理想的， 是不理想的反應是那開始你看到和理性的在商場裡面的參與的人是少了，越來越少，其實你看到那個恐懼的已經是，你加上你譬如湯家驊那些言論，就是說喂，公職人員包括醫管局的，其實公務員不是只是政府的僱員 civil servants 的，這樣他無論他說法律上不會影響言論自由都好，但他的政治手段裡面已經將他擴散到去言論自由的層面了嘛，如果不是怎麼會大家會感受到，你和我都感受到那個壓力呢，那個威脅呢，就因為他那個根本就跟法律條文沒有關，我覺得，而是借那個法律條文本身已經將他 push 到去一個呢是你人身安全的威脅，如果是你人身安全甚至你家人的人身安全威脅的時候，你就會三思了很多東西，當然大家 如果你在旁邊看這個是沒有道理的這個東西，但是我都說你現在香港的社會已經去到是什麼呢？你所有的體制的崩壞嘛，其實是你覺得個體制不可信，有沒有人覺得我可以叫警察保護我安全？七月的時候我都知道更加沒可能，其實是當時我已經知道更加沒可能，其實即是一個這樣的狀態，而是接近一年的狀態是這樣。所以有時候我跟大家說 我自己身心俱疲，我要休息，很多人以為我是咳啊、病啊等等，其實不是氣管有事那麼簡單，氣管有事是個精神狀態的反應來的，其實即是我氣管有事，不是因為我吃煙什麼都沒有，其實而是那個精神狀態長期在受壓下面的反應來的。其實那你頂到幾時呢？有時候我都說在節目完之前呢，我都經常都說，即是跟觀眾說，我說酒吧打烊，即是很多人，我相信在今時今日仍然站在前面說話的人，我想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心態在這裡，吳志森也好，曾志豪也好，每一個站在這裡根本就大家都完全知道那個廚房的溫度已經熱到爆炸了，已經是差不多熱到是，即是不單止是滴曬汗，不單止滴曬汗，其實我們先休息一陣。 好。